果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就是胆子大呀。 安宗钦佩地看着他收拾。 那东西不会再来了吧？ 白毅点点头。安宗看了看满地的肉块，这种咬力把骨头都粉碎了，屋子里到处都是像渣子一样的骨头。他忍着要吐的冲动问道， 那个东西是人吗？ 估计是吧，反正我没看到，但是看情况那个东西还会再来。 安宗看着空荡荡的窗户。 再来？再来我拿什么喂他？ 不是还有我们两个大活人吗？ 安宗再一次举起枕头朝这个没心没肺的白痴砸过去。他也不客气，干脆拿扫把来抽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人就候在博物馆门口。昨晚那怪人走了之后，他们压根没敢睡下，灯开得亮亮的，一直守到天明。一早白毅就奔博物馆，他感觉这事儿和昨晚的怪人绝对有关系。不用他说，安宗也得跟着去。因为昨晚下过雨，加上他们又来得早，变成了博物馆的第一波参观者。进入空空荡荡的展厅后，周围的光线被调得很暗，给人一种悠远又神秘的感觉。一件件稀奇古怪的展品摆放在各个位置，每一件文物下面都有专门的解说牌子。灯光打在文物上，让它们透出一种奇妙的光晕，就像是在一条黑暗的地道中放置着一盏盏长明灯。设计者的理念估计是要表达一种黄河是文化之河，而这些东西则是河水中一盏盏的明灯。但是在安宗看来，这里却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感，好像这些东西都带有眼睛在黑暗中打量窥视他们。门口有一个巨大的介绍栏，上面记载着许多商周时期黄河文化的资料。难得买了票进来，好歹也长长见识，安宗就看得仔细些。倒是白毅只顾着那个奇怪的青铜器，别的根本不看，亏他还是个历史老师呢。安宗还没来得及瞅上几眼就被他拖走了。那个古怪的青铜器是这次展出的一个亮点，所以被摆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位置，周围几乎没有其他展品，整个昏暗的空间里只有一个巨大的铜疙瘩。当初看照片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，近看才发觉的确是一件十分古怪但震撼力极强的青铜器。它的表面十分粗糙，体积巨大，虽说是一个鼎，但造型很奇怪，就像是一个张开嘴巴的怪兽。为了配合这件展品，周围放着一种十分浑厚的钟边乐曲，节奏缓慢。白毅看着这件青铜器，脸色微微变化起来。他习惯性地摸了摸下巴，低着头又不知道在思考什么。安宗想得更加仔细了，便绕着他走了一圈，突然在后侧的玻璃罩子上发现一个油腻的手印子。他对白毅招招手，然后指着印子说， 老白，你看这东西可不可能活过来？ 你以为一块铜疙瘩能活过来啊？小安，你那么多年书都白念了。 安宗没有理会他的讽刺，皱着眉头。 啊，那么你认为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？我先告诉你啊，自从遇上你，我对这个世界的物质构造认知已经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你现在呢，指着一块石头说他是个孩子，我都会点头说可能。 你也别那么夸张，这个玩意儿绝对变不成人，人也变不成铜块。不过事情呢，的确和这玩意儿有关系。 安宗最讨厌这种吊胃口故装神秘的口气，把别人都当二傻子忽悠。 哎呀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，别老是话说一半啊。我不是在看发现频道节目啊，大哥。 这个东西估计是一个封妖鼎，里面封印的东西才是那个麻烦的家伙。那个东西你我都知道，就是年兽蜥。 出现在我们家里的那个只不过是他的灵犀罢了。 那个东西不是只有除夕才会出现吗？怎么就赶早了呢？而且好早不早的上我们家来了，这什么事儿啊？ 因为有这个东西在，它可以晚上出现。当初没有挖出来的时候，就只有除夕那天可以出现。但现在这个鼎已经出土，还留在了这里，那么它就可以在鼎的所在地走动，当然就没有了所谓的时限问题。 听到了自己最不想听的结果，来的时候就琢磨这次是个什么主，不要每次碰上的都是些凶猛的鬼怪。他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平凡的中学实习美术教师。就在安宗无比沮丧的时候，眼角突然闪过一个黑影子，高高的帽子，一身的黑色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拉着白衣的衣服， 我好像看到了那个玩意儿。 那个东西一直都在，看来他觉得你的年货不错，估计还会再去蹭一顿饭。 他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心思开玩笑，如果真有这东西在，安宗宁可现在就回家过年去，别说买不到火车票，就算用走的也要走回去，总比在宿舍里等着那东西上门来得好。他拉住白衣的衣领，一脸威胁， 你那么香，想个办法把那东西给我轰走了。 白衣甩开他的手，看着那个青铜器， 自己没有本事，永远都只知道依赖别人。如果当初不挖出来，他可以永远尘封在河底，一年也就出来那么一次而已。如果他永远留在河底的话， 这小子怎么进不说人话呢？哎呀，别把人都看死了，你别忘记了，你也是一个人。 他顿时没话说了，两个人互相瞪着。站在远处的保安从刚开始就觉得他们两个古怪，现在看着似乎有动手的架势，立马跑过来。 哎，两位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里是公共场所，请注意一下，别太大声音，影响到其他游客。 白毅先叹了口气， 现在看也看完了，有什么问题回家再说吧。 安宗没有说话，光站在这个怪东西的旁边就觉得浑身不自在，何况知道这是一个封妖鼎后，更加觉得这里透着阴气，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。白毅跟保安打了声招呼，跟着安宗走出去。安宗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，隐约在那个保安身后看见冷冷地站着一个戴着高帽子的黑色人影。他马上转过头，现在能确定那个玩意儿不会再来了。回到家中，安宗自顾自地玩了一下午游戏，没有理睬白毅那小子。 老白这小子拽就拽吧，反正他靠窗，要是出什么事是他的事儿，我管不着。不能那么缺德，白毅好歹也是我的兄弟，救过我很多次，算是出生入死的哥们儿，我怎么都不能幸灾乐祸，况且他出事了我更加逃不了。 眼看着又到吃晚饭的时候，他瞄了一下白毅，然后咳嗽了一声。 老白，今天继续吃昨天那饺子怎么样？ 他翻着书点点头。安宗瞥了他一眼， 什么态度啊，分明就是小心眼赌气行为，一个大男人还那么容易生气，和个小女生似的。 白毅不动，安宗不说，时针一点一点的挪，天色也渐渐暗下来。白天对于那些威胁远比夜晚要小得多，夜晚的黑暗加剧了恐惧的气氛，周围越是安静，气氛就越显得诡异。安宗看着窗户外的那些婆娑的树影，感觉那怪人就躲藏在那些树枝之后，他实在是有些忍不住了，正要说话的时候，白毅放下书抬头问， 我去下饺子，你要几个？ 刚要说出口的话给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 安宗咽了下口水。 二十个，醋里面记得放辣椒。 他点点头就去开冰箱。安宗跟在后面问道，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 什么又没有办法？